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贝芬。 环球时报又火了，昨天呢，他们有一篇独家的新闻，说是从国家的有关部门拿到的料，09年到2013年这几年间，台湾有三个间谍是已经被环球时报用了整版的篇幅，他们在头版头条刊登出了这三位所谓的间谍的大头照以及他们的身份证号，说他们这几年间呢，在台湾大学、明传大学等20多间的台湾学校，通过这个问卷调查呀，提供兼职这样的方式呢，接触大陆的学生，再用吃饭、送礼物这些方法跟他们交所谓的朋友，之后呢，建立了感情关系呢，就有偿的索取大陆方面政治啊、经济啊、军事啊相关的政策和涉密的信息。那么在大陆的学生离开台湾之后呢，他们又会给他们一笔费用，比如说你毕业之后想考公务员，好，那我就给你一笔钱，你以后考上了呢，就利用你考上公务员的这样一个渠道，就把官方的红头文件啊、一些机密的信息啊，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最好是军事，通通发给我们。那还举了很多的实例，就说呢，有女生深陷其中，不仅呢是当上了公务员，而且呢还是被派到了东南亚这些地方任公职。那么这个女生在派驻外面期间呢，也是不断的为台湾搜集各种各样的情报。那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哈，昨天我看到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但是仅仅过了一天，今天你再看新闻的话，香港、台湾甚至澳门媒体、大陆媒体都在集中的报道这个事件。我看到今天台湾自由时报，我不知道这算一个什么好报纸还是烂报纸啊？绿色的报纸，它呢就专门用社评的一个方式来报道，其他的篇幅不见得是最重要的这个位置，但是都是对这个事件进行了高度的关注。那我们看到现在官方也是有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 对，其实官方不同的反应，其实在大陆方面哈、 嗯， 大陆方面呢，国台办就要求是应该立即停止策反的陆生。 嗯， 那其实你看到台湾方面的态度啊，他就是说，台湾的公安局否认策反大陆学生， 哦、 这就正好一个相反的态度。但是我看 一个承认，一个否认，一个说你赶快停止， 赶快停止。另外呢，我看到其实台湾的媒体啊，还有一篇报道说，这三名间谍被爆的这三名间谍，他们的身份已经确认属于这个军队里面的啊、有少将，有中将、 哦。 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导致就是现在呢，他们是被。就被迫的所谓退伍来去应急这个事情。 哦是吧？ 对， 哎，我看到这个国安局方面哈，我也不知道这个算的这个反应是温和还是强硬的、台湾国安局就说呢，我们和各个情报机构尊重学术自由和校园自治，从来没有假借学术的名义去干扰两岸学术交流和发展，也没有在校园内进行情报工作，因为他怕误会。他说你通过的方式呢，就是做问卷调查，他这方面呢其实是这个学术的这个名义，就是学术的这个目的。他觉得大家不要想太多了，说问卷调查呢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我们国安局无权干涉。哎，但是接下来这句有意思了，他说呢，中共要求陆生返回大陆之后必须向学校与有关机关报告，这显示呢大陆钳制人民言论与行动的自由。他不光光是否认自己，还把大陆当局也骂了一番。这是国安局方面哈，佩芬怎么看这个事情，是大事吗？ 老实讲，我昨天去调了一下我当年在做政论节目的一些过去有没有整理过类似像两岸间谍战的，我发现做过。大概在我陈水扁时代的时候也是一样，环球时报也报了类似像这样间谍的东西，然后就两岸谍报。我觉得它是一个每一段时间可能在两岸关系到了某一种冰点或什么时候它就会冒出头来，因为说真的两岸情报这件事情它没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是吧？ 包括你说就算是马英九所谓两岸关系60年以来最好的那个时刻上面，你觉得这情报战会停吗？我觉得不会。那另外呢，其实你说这中间有太多你会觉得 你想不透的地方。 啊，比如 就像说，其实他一直觉得这些陆生呢，他是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边啊三千六部，就你又不能给人家打工，也不能补贴，他必须要有一些、也许生活上的一些这样津贴，所以这时候你可能给他一点一些费用啊或怎么样，他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嗯， 可是我基本上我觉得，因为其实台湾对这个陆生的限制上面，他其实已经有一个门槛了。 对， 我觉得能够到台湾，而且他一定在去之前，他肯定就知道有这个限制这么多嘛。 嗯， 所以他的环境一定是在某一个门槛筛选过的地方。你觉得他会不会为了就三千块或者一万块， 一万块钱 冒着 说你要是考公务员的话， 对，冒着他对，但你考公务员，可是你要想想他后续的，他不是说你如果今天事件爆发，你觉得台湾政府会给他什么样？你说可以让他留在台湾或干嘛？不可能。 嗯， 所以你。正常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啦，我不可能会冒着我未来的这一条路上，因为我始终要回到中国大陆嘛， 嗯， 我会冒着这个险去做这一件其实台湾政府可能会跟我切割，而且不可能保护我，而且还否认我存在的这件事情。我觉得逻辑上想 很多想不通的地方。 我其实看到里面的时候还有一些细节太搞笑了。我觉得其实这个事儿我刚看成一个花边新闻的一个态度。因为你看啊，用美男子计来去色诱这些所谓的陆生啊女学生。 哎，主要是公布那三张照片也不见得有多美啊。 对，我看那照片之后，我觉得我当时瞬间震惊，我说这就叫美男子，那就太这个污蔑这个台湾美男子的这个形象了。 哎，你看我们就光看我的一个觉得罕见的地方在于它一个是这个篇幅，你看头版一版半是吧，这是非常重大的新闻，按照我们惯常的处理纸媒的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呢，时间我觉得是存疑的，他说的是从2009年到2013年这几年间，但是我记得第一批去台湾上学的大陆学生是2011年才开始的，那前两年是不是已经有开始大范围的这个所谓的渗透？那如果没有这个大陆去那边读本科或者研究生的学生来说，哎，他们的目标到底是在什么群体？难道仅仅是这些交流生吗？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哈，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位曾经在台湾留学过的大陆籍的学生，那他现在呢是凤凰周刊的记者，他是台北大学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的。马军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现场连线。刚才我们说到很多环球时报的这个具体的报道哈，其中呢讲得非常详细，就是说已经刊登出大头照的那几个间谍到底在台湾的大学里面是怎么样进行活动的。他讲到的这些用问卷啊，还有泡在各个大陆学生的这些网络论坛 QQ 群啊，就这些个手法哈，你在台湾上学的时候有见过吗或者听过吗？ 在我是2011年作为第一批陆生来到台湾的，在此之前呢，大陆和台湾的这种短期交换生就已经非常多了。现在每个学期大概会有超过万人到这边来交换，所以，偶尔会有类似的新闻，比如说有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行踪比较可疑的人，就会主动来找你套近乎啊，主动找你聊天啊，说要提供你一些工作啊，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些大陆方面的信息。当然我们曾经在陆生圈子里面曾经传过有这么几个人，当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人是间谍，我们当时会认为这些人可能是诈骗集团 哦。 而且我们也听说过有一些台湾的人会通过一些手段去骗大陆这个大陆学生的钱财物，这样的形式。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样的消息之后，就马上和这些人就断绝了来往。这一次这样的新闻出来之后，我也觉得挺惊讶的，但是后来想想搞不好当初我们判断成那个诈骗集团的那几个人，搞不好也就是这个 间谍是吧？ 这样的人，对对，有可能。 你震惊的地方在哪儿呢？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会一直会说带我们出去玩，因为会提供一些车辆，然后会提供一些类似打工这样的工作，然后因为陆生在这边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学生是没有打工权的，所以对于这些相对一些家境稍微可能比较拮据的同学来说，这个还是挺有吸引力的。但是后来因为也有台湾这边的老师一直在帮我们，跟我们讲会不会说你们遇到这个情况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因为台湾人可能会觉得对诈骗集团比较敏感吧，因为这个地方诈骗的情况会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可能会比较敏感。当时我们就并没有往政治上面去想，但现在想来挺后怕的，因为看到环球时报这个新闻。 哎，所以呢就根据你的这个体验来看哈，就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真实度还是挺高的，我可以这么下结论吗？ 因为我今天看到台湾的媒体的报道说，当然我现在不能证实这个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里面的所谓的一个间谍姓台的那个人，那个看上去像是一个假的姓台的那个人好像被内部处理了。 哦，台北光， 对，对，好像是他，就已经被内部处理了。所以这个，如果这个新闻是真的话，那这件事情应该就是真的了。 哦，我知道你是2011年去的台湾上学哈，那毕业之后，大陆有关部门有约见你吗？就是会不会不太放心你在台湾做过的、看过的、见过的事情？有真的像台湾国安反映的这样吗？ 然后我是从厦门出去，主要负责我的这个主要就负责我这一批陆生的这个工作的是厦门台办，但是我自从出去之后就没怎么回到厦门，所以这方面还没有。 哦，没有见到过。 马军，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在台湾的时候，就是台湾的学校对于这样的一种事情的看法是怎样的？他们会阻拦你们去跟这样的人接触吗？比如说他们会有一些所谓的警告或警示？ 这里面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台湾的官方，尤其学校，他会组织一些，两岸学生的交流，甚至会组织一些专门针对陆生的一些交流。我曾经，有朋友、有同学，陆生的同学去参加过台湾陆委会官方主办的一个类似台湾民主研习营这样的一个活动。当时这个营的主要的负责人，就是最后一天进行主题演讲的负责人，还是前段时间被传出来可能是共谍的张显耀。 确实很讽刺， 还是蛮有趣的。所以这件事情是不是两岸在进行一个类似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攻防，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一个月前吧，张显耀这个案子刚刚传出来。 那就是你们在台湾上学的期间哈，会不会有一种担心？就是因为外界也流传着，如果你以后呢要去大陆做公务员的工作，势必呢要是非常清白的，就是跟所谓的海外势力要是完全断绝关系的，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吗？如果我在台湾留过学，以后回去可能有些工作我是做不了了。 实际上，对于很多像我是过来念研究生的，对于我们过来的时候，大概已经25、26岁了，所以那个时候心智也比较成熟。既然来了。既然知道这边有3线6部，既然知道回去可能工作在各方面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或者关照，这个大家也是怎么讲，愿赌服输，或者说我之前都有过心理准备的，所以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会产生很抱怨或者说很不理解吧。我们也理解就是国家安全工作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所以对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并没有太多的抱怨，都觉得到这边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而且据我观察，来台湾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的，到这边来可能是对吃喝玩乐，会对这个一些东西美食，对这些东西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少数对政治感兴趣的呢，可能也就是看看台湾这边特有的一些选举文化，一些特有的一些情况。而且并不是每一届陆生都能赶上选举， 确实， 因为大概4年1届嘛。所以其实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倒没有非常担心。然后出来之前呢，也会被尤其是交换学生，他们是有学校的嘛，在大陆是自己是有学校有组织的。来之前呢，也可能会接到一些通知，所以他们在这方面也会比较保守。所以我还是对那个报道里面出现那个女生，甚至她几次出境为台湾间谍提供信息这件事情，我是非常不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要这么做是吧？我最后一个问题哈，你刚才说到在去台湾上学之前，有些部门会有一些叮嘱是吧？他具体会叮嘱什么呢？ 就会叮嘱就是尽量少碰政治的问题，因为这个并不是所有学生对两岸的政治都很敏感，怕你万一有失言，可能会对两岸关系产生一个不良的一个影响，因为台湾媒体很喜欢放大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也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对两岸的这个文化产生比较大的就有比较深的了解。我是从厦门出来的，所以我还了解一点，但是可能其他的同学可能过来之后，他可能要从妈祖是谁都要重新开始学习。你很难，你万就是我们就怕万一你对这个文化不太了解的话，你到这边来会说一些冲撞台湾人的话，所以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培训， 主要还是以尊重台湾人为这个目的和前提的。 对， 是吧？ 就怕会说到一些这个影响到两岸人民情感这样的话，所以这方面 还是善意的 叮嘱是有的。 好的，谢谢马军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观察，谢谢你，马军，再见。 好，谢谢，哎，再见。 好，这个马军其实也是做媒体的，现在凤凰周刊做记者。他讲的最后一个说学生被叮嘱说不要去有些可能是冲撞，因为你两岸文化的差异哈。 哎，跟我们理解的可能对于政治方面的这个提醒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之前讨论过蔡伯益是吧、嗯、他去选淡江大学这个学生会的会长，那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波澜。哎，但是不知道前面的叮嘱哈，你真的实地在台湾，你说耳濡目染，几年下来是不是这个思想观念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我以后我也就不听你了，我该喊民主我就民主，我该参加政治运动我也就去了。这个确实不得而知。那倒是这个台湾人自己是怎么看的，是不是都是吃喝玩乐，别的都不太理这个所谓的窗外事哈，这个、可能我们还要再考察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再请佩芬和我们场外的另外一位将军啊，这是台湾退役的一位中将，两位台湾人士一起来带给我们一些台湾新鲜的观察。三立化新闻稍后继续。好的，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佩芬。 昨天环球时报头版头条报道台湾间谍策反大陆学生的报道呢，经过一天在两岸三地呢全面发酵。那么紧接着我们来连线台湾前国防管理学院院长、陆军的退役中将，也是前立法委员帅化民将军，来听听他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事件的。帅将军你好。 哎，你好。 经过一天啊，昨天我们都看到台湾媒体似乎没有特别的关注这样一个所谓的策反事件。那今天呢，我看到台湾的国安局、陆委会，还有几个学校，甚至几名立委都是有反应的。尤其是国安方面的反应呢，我觉得帅将军，咱们可以来重点分析一下哈。他前面呢就是否认说我们从来没有在学校里面从事这个情报工作，但是呢后面还所谓有一种倒打一耙的这么一个意思，说，这显示大陆在钳制人民言论和行动自由，因为呢中共就要求陆生在返回大陆之后必须向学校有关机关来报告。帅将军想请问您，就是您怎么样看待这几方的这个反应？那这几方的反应它能不能从一定层面上去佐证环球时报它这样一个报道的真实性？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在两岸的大议题上面来讲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议题了。你当然两岸往和平持续发展的话，这种两边互相搞这个所谓吸收间谍人员的作为啊，都不是让两岸人民喜欢所乐见的。但是这个消息是不是能够查证的很确实，我们还有待观察啊。 嗯， 不过就这个事情的本质来讲，情报人员如果说因为国安局跟这个调查，国安局它的层次不会做这么低层次的情报工作了，因为留学生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情报，或者是红头文件，这些东西都不太切实际的了。但是你就长远的看，我今天培养一个完全吸收的，潜伏多少年，将来在中国大陆担任高官高职，就跟当年这个蒋中正身边的二兵作战师长都是中共吸收的，那又不一样了。 嗯， 所以我基本上来讲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双方的情报单位都有互相刺探的行为了。 嗯， 那今天讲老实话，他来的陆生他会很容易感染到台湾的这个民主氛围了，或者他比较喜好的这个东西。 嗯， 同样的，台湾老百姓跑大陆去，大陆的政策也是让两岸人民多了解什么血浓于水了，是两岸一家亲了，这种都算是可以接纳的幅度了。就说这边啊，希望说将来回去能够带给大陆一点民主的气息，这个都是属于国家这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说要真的是刻意就强调他去收集什么红头文件的话，我想以陆生毕业到大陆，不管公务机关一般社会，他都属于蛮低层的，拿不到什么东西。就算你拿到红头文件看，那官方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都还要评估来。 嗯，所以就有很多的这个疑点哈。有一种说法就认为这是 大陆官方对张显耀的这个案子和马英九在双十讲话的一种报复，说这其实是传递一种信号，越来越收紧强硬。 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这个所谓应景的可行性了，因为两岸关系发展到现在，张显耀被扣为红帽子，当然是涉及到岛内蓝绿斗争的这个喜欢给对方扣红帽子这个习惯，所以媒体就比较喜欢这种新闻。但是台湾很多老百姓还在怀疑张显耀可能被吸收为间谍嘛，这个问题法院还没有判决之前，事实还没公布之前，大家都是存疑的。所以上一次习近平发表一个强调一中，把九二共识搁在一边，这也可以代表可能是一个上下的一个动作，说对台湾的一个有点紧缩了。 嗯， 事实上两岸和平发展，我想大陆有些人是已经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是说弄了个半天没什么成果。所以当然这边呢，台湾的问题也是选情的紧绷，那么蓝军也感觉到蛮受这个石油风暴的这些问题造成选举，所以台湾对这个的关心程度并不高。 嗯哼，就说其实谍战的新闻在台湾普通老百姓心中，它的市场并不大。 不大，因为你也晓得，媒体尤其是台湾的媒体，语不惊人死不甘休，捕风捉影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弄得跟天一样大。 嗯， 那问题，所以环球日报资料查证是出自于官方的提供的呢，还是他自己 官方？他说国家有关部门拿到的材料。 官方肯有，我跟你讲，官方像这一类的信息，那台湾的公安局里面也讲，大陆很多交流团体来的，有很多身份不是他表面报的身份，也是一样的。换句话说，都是跑来，互相了解，讲的好听了解，讲的不好听也是刺探的。 嗯嗯嗯。 所以这种行为哈，我觉得都是无伤根本大雅的问题。这种台湾有的基层的情报人员去打听啊，或者说这个东西争取一点绩效，这个在高层的情报单位来看，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没什么价值。 好的，谢谢您，谢谢帅将军的现场联系，谢谢您。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采访呢，是来自台湾前国防管理学院的院长、陆军退役中将帅化民将军，他说的在台湾这种谍战没有什么市场。跟大陆那就不太一样了，大陆我们看之前这个冰岛的间谍案，我先不说别的，就说咱们那集节目，你光看它的点击就是比一般的这个节目点击就是要高一些，可能因为报的机会比较少，大家会有一种这种所谓的信息饥渴就出来了，你一旦报出来呢，它在社会上引起的这个舆论反响，我猜测啊，应该可能要甚于台湾，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大陆方面如果面对这种谍战啊，其实本来就很感兴趣。你看，如果说拍个电影，拍个谍战片就很火，而且看这种新闻就会对，就更加的这个感兴趣了。而且我看到这种谍战的话，首先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原来是有这样一群人在做这样一个事情。那么台湾是不是真的有一种指向或者什么样的？那其实大陆会有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很多网友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你说台湾没有反应其实不会，刚刚樊叔一开始提到说在媒体的篇幅上面，自由时报是甚至用社论来做它， 对， 他非常重视这些，所以 他最后的结论很有意思，他说最后呢，我们百扑不灭的结论就是中国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与之打交道凡事要倍加小心。 所以 他的结论， 所以你说怎么会没兴趣？你说这件事情在这个时间点，在一个到可能将近可能剩下一个月不到就要马上要进入九合一选举这个时间点上，他肯定是绿营人士可以拿来操作的一个东西。可是刚刚孙将军讲到一个，就是说我当然可以理解，你说我们现在会有疑问，就是为什么找这些陆生不会有接触到什么重要的文件嘛？但刚刚孙将军也提到，它是一种培养， 长期 的培养。可是如果你说还是用一种正常的思维来讲，你用培养的话，你会广发英雄帖吗？我一定是挑去观察，去挑一些有可能然后是精英就适合做间谍这个人。 而且你要真的去选的话，他身上一定有他的弱点。 对， 比如说马军讲的，我比如比较穷， 是 我也没有打工的机会，是吧？ 对，或者是我真的找了什么像金城武或是那样的帅男，就是那样一个美男计美女计。可是不是，你不可能，你说台湾如果真的公安局干这件事情，我在陆生我就广发英雄帖，大家有没有兴趣来干？那真的说真的， 尤其是在你政治敏感度比较低的时候， 没错。所以我觉得正常，你说一种专业的谍报站，他肯定是 找到关键人物嘛。 嗯嗯， 你说当然我刚才提到两岸谍报战这从来都没有停歇过，可是你说在已经曝光的一些你说在中国大陆在做对台湾的这个情报的，你刚刚我们整理一些，你说不姑且不论张显耀到底还是不是，但张显耀是个什么人？他是两岸谈判的代表啊。 嗯， 那如果他真是抓到关键人物，第二呢，还另外一个很多的这些爆出来的就是被渗透，其实都是台湾军方的退役的或是现役的， 嗯， 就包括有一些中将，这种都非常高的。所以你说做谍报战，你当然是要找这种直击都到真正可以拿到这些资料的关键人物嘛。 就是高级 啊，对，你怎么可能就是广发？ 校园太 low 了。 对，所以你就是在这种谍报战的层次上，如果说好，这是真的话，那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情报工作。天哪，我真的我也要捏一把冷汗了，真的。 没有，其实我看到里面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问题啊，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间谍案它这个属于最初级的，而且呢它这个预算就白扔了。你像你说那些学生他能拿到什么文件，而且呢你就算说长期培养的话，那你长期给人钱，那我就这个预算大发了。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真的是如果说通过这种色诱或者说这种财力的这种支持，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低级的一种形式。 嗯， 其实你应该去比如说有些人意识形态确实发生了改变，其实你发现两岸的这种间谍的事件也是在之前发生过的，但是最可怕的一种类型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转变，或者因为他这无法是看到很多将军为什么会策变或者说有些策反的行为，是因为他的无法集中了，他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辨别。 哦，好得，我知道两位的意思了，就是说呢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可能是确有其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凸显出这个台湾谍报战的水平之低啊，之拙劣。哎，但是我这儿有一个数据，就是这几年台湾人被大陆策反的和大陆人被台湾策反的，你从数据上看，这是苹果日报整理的，那明显是台湾爆出来的共谍案被判刑的是比较多的，比如说14年就1234，这里有五起，从2月到9月份都有，那都是一些什么海军前少尉啊前少将啊，严重的就是判18年，这是军情局的上校罗琦向中共提供台湾情报局的名单，判了18年。比较低的呢就是这个判了10个月，这是海军的前上尉卢梭军吸收军官加入共产党10个月。那大陆方面的05年06年有，基本上呢是专家物理学家或者这个设计师，就是他们也是为台湾军方来搜集这些所谓的军事和一些专业方面的机密的消息。好，那光从数量上看哈，明显是台湾揭发的数量要多，可能藏得不太好，如果是表面印象的话。哎，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哈？这个两岸的谍战它现在的密度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等一会儿也来请教一位大陆的军事问题专家赵楚老师。三立化新闻稍后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伟， 我是佩芬。 刚才我们连线的这位台湾的帅化民将军陆军的退役中将，他就说到哈，如果真的是环球时报的报道是确证的话，那也说明他们吸收的这样一些所谓的间谍层次比较低，那国安局呢是不会做层次这么低的事情。但是不是说这些学生们他真的就没有任何的价值，是不是像帅将军说的作为长期的培养对象他就是有他的意义呢？我们紧接着也来听听大陆的军事问题专家是怎么样来看待这样一个事件的。赵楚老师你好。 哎，你好。 嗯，刚才我们说到哈，台湾的也很多的声音了，当然有一种声音就是认为似乎这样的手法显得不是非常的高明，培养学生的话，那我首先想请教您，您怎么看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的可信程度，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培养这些学生它的价值和意义在哪？ 首先啊，就是这样的事情从环球时报的报道来看，按照过去两岸几十年这个情报斗法的经历，应该说它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嗯， 因为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两岸这种发展经济和人员交流，两岸人的两岸这个人的人员的来往，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两岸毕竟在政治上，在特别是在军事安全方面，应该说目前还不没有一种互信的结构，也没有一种很稳定的有保证的一种安全的框架，或者某种这个协议啊等等这样一个框架。因此呢，在安全上互相会做日常的功课、日常的工作，特别是在和平时期，这种情报的作业我想是一定会有的。 嗯， 那么因此呢，至于说到他报道的这种情形，那从过去两岸的几十年的情报斗法来看，也是比较常用的手法，就是通过这个人员交流的过程中，那么去做一些这个人力传统情报的这个发掘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件事里面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说台湾的情报机构是不是在发展这个大陆去交流的人员，或者说大陆的这个安全机构对于来大陆的台方人员是不是做了什么工作，我觉得这个倒不是重点。按照我的观察，我觉得这里边最近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大陆在这个时间来公布这个事情。 是，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全球范围内，是两岸也好，还是在其他的这个国与国之间也好，情报作业是经常都在进行。那么可是间谍的揭露，或者说对这个情报作业的这种揭露，它本身往往不是一个情报工作的需求，而是一个双方这种政策互动，或特别是政治政策互动的一个需求。 嗯， 因此我觉得环球在这个时候接触这样的事件，可是可能跟两岸之间的情报作业斗法没有直接的关系，可能更多的是跟这个大陆对岛内某一些政策，或者说政治上这种不满意有关。 嗯哼， 那么需要通过揭露间谍案这样一个方式来发出一个信号。 是，有两种猜测哈，一种呢就是说，是不是对张显耀的案子的暴露和马云九双十讲话，讲到民主啊、人权啊，对大陆喊话的这样一种不满意，算是一种报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大陆本身他们正在进行的，在一连六天吧，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他们有审议很多项的法律草案，其中有一个就是反间谍法、反恐怖主义法。所以呢，这种猜测就认为，是不是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呢？是在为了反恐怖主义法通过来进行铺路。那您怎么看这两种分析？ 首先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根据，但是我觉得都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这边大陆这边决策本身，是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微妙的一些政策的决策方面，它的具体过程其实我们谁都没有证据。所以换言之，这些分析很可能都是一种很主观性的东西。我个人倒觉得这件事跟您刚才讲到的修法立法，应该说可能直接的关系并不太大。相反，我们从过去一连串的事情看，这一类牵涉到台湾、牵涉到港台的这样一个政策，可能更多的跟直接的港台事务有关系。 嗯， 那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就是马英九的一些 双十讲话， 政治上的表态。那么，其实，在双十讲话之外，我们看到，包括前一段在围绕着战中这个事情，岛内也有一些政策上的表示，不仅是政府了，在岛内的普通民众或者说学界，他也有一些表示。那这些我想可能都是北京所不愿意见到的。那因此呢，通过揭露间谍案这样一个方式来重新把两岸在政治上处于敌对状态这样一个事实摆到公众面前，来做一个内部的动员和提示，我想这个是符合，是可以被理解为对对岸一些政治上不友好言论的一个所谓反击了。 嗯，好，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您，赵楚老师，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儿，谢谢，再见。好，我觉得我能够理解赵老师他的一个逻辑哈，因为《环球时报》它本身这个报纸非常的特殊，它尽管是一份市场化的报纸，可是呢，它又是属于官方人民日报旗下，所以呢，很多的港台媒体和外国媒体都把它视为中共政策风向标。所以呢，这份报纸非常奇特，你看它经常有很多的独家的信息源。当然他自己胡锡进总编辑本身他说我们并没有任何的特权，可是你在实际操作当中呢又很难没有这样的怀疑，因为很多起的重大事件包括一些对外的国际方面的新闻，他们似乎都是走在中国大陆所有的市场化媒体的前列，所谓的煽动一种新民族主义。那这一次如果是从他信号来说的话，大家可能有刚才赵老师这样的一种逻辑联想，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对不对？嗯， 我觉得其实你是它属于人民日报旗下，在人民日报的这种框架下，其实大家会思考，认为它就是一种官方的发言，无论它是市场化的还是怎样的，它的一部分的这个采编人员，它就是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政治的。 敏感度， 或 者他接触的这个平台跟普通的报纸一定 是 不一样的， 有区别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环球时报，因为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环球时报，我觉得环球时报他报的东西很多嘛，那也会了解，就是他可能是我们去看的国外或者看到一种全球全世界的一种新闻的一种途径，那其实除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都是我们经常来去了解国外发生什么事情的一种唯一的途径，我觉得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不过刚才老师有讲到说他可能比较多是从政治上的这个时机点上比较多的政治含义，我觉得确实也是，因为你说在这个时机点上做这件事情，你摆明就是很不满意马英九的可能政府到现在也许处理两岸关系上或者是他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嘛。因为说真的，我觉得在马英九2008上台之后， 对，你看现在又适逢九合一选举， 对 吧？ 对，所以你说这个时机点上，你会感觉如果说丢这东西，感觉好像马英九，你不是说你在两岸上面是一个有成绩，可是为什么到现在变成这样？其实他很容易被民进党来做文章嘛。可是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其实你能理解，就是这一路以来，中国大陆真的在两岸的东西上面，可能包括 F 啊或是这些，他其实觉得真的让利做得非常的多。可是你看整个，你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整个对你说台湾意识，或者是说对于这些两岸的这种民情的一个反应，他确实好像不是觉得因为你让利，我们就应该再更亲密一点，更进一步，整个风向没有预期中的这样的一个顺。然后另外我觉得现在几个一个问题，就包括香港最近的这个问题，然后再包括也许新疆一些问题，我觉得在这上面他必须要在台湾上面确实要有一点表态，甚至可能是要强硬一点的表态。那包括你刚刚樊叔你提到说他的双十讲话，因为讲到说马英九说先让一部分的人先民主起来嘛，那这一部分人他可能不见得是香港人，他有可能是陆生，我先让你在台湾感受一下一先民主起来，也许你带着这种民主的氛围你去感染带回去，那其实我可能针对这个重点，那这次可能这重点就是讲这陆生渗透，可能也是提醒这些陆生，你可能未来你说你在选择到台湾去交流然后再回来，我觉得你可能在这方面可能都要多想一想。然后另外我觉得在台湾你说从这件事情再看，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是可能未必一定是间谍战，就像我看环球时报里面有提到说这两个间谍里面他有一个因为他以自己家族去经营生意的这个想要拓展大陆业务的这个理由，所以希望陆生帮忙收集一些关于可能那大陆的一些经济政策啊，或者是一些时事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什么样的 新闻 、你会觉得对，就像可能樊叔你们会觉得这种东西你们上网早就有了， 对啊， 你为什么知道 都写了吗？ 可是我作为一个台湾，我真的举实例，你说我可能真正来到这个凤凰这个平台，或真的在跟你们真的这样共事相处之前，我在台湾就算看到大陆新闻，我可能对它是没有感觉的。 嗯哼， 我有一个就举最近一个例子，我前一次回台湾呢，我有一个可能长辈的朋友呢，他就在想说，因为退休嘛，想说可能可以到中国大陆做生意。然后到做生意，然后他想说，山西嘛，这矿产业非常非常的发达，他觉得可能去那边做一下。那可能我听我爸讲说，他们都觉得可能到时候就可能一些关系打一打，就可能到时候这机会还不错。 把他想得很简单， 对，很简单，就这么直接。就包括可能其实在那个时间点上已经太多太多山西官员落马的新闻都已经出来了， 政坛大地震， 你想对台湾人他还是这么简单，就在可能去那边有矿可以做，然后我们打通一下关系可能好了。可是这时候我就跟我爸说，你去提醒一下那位叔叔，你真的你叫他，你知道现在中国大陆打的最凶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最盘中错节， 你知道习近平现在在反腐吗？对，你不要觉得现在还是那个所谓打通一下关系就没事的，可是你觉得这个讯息对他来说，你平常没什么机会去掌握到， 没那个敏感度、就是。 对，可是你看我这样的，可能我因为我的工作环境，可能我把这些讯息，我有自己的感受跟整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实用信息。我觉得有很多的台湾人 一说着，我觉得你可能是下一步收编的对象， 我要渗透回来。可是你说，其实对于一些可能想要去大陆去做生意的人，他可能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也许了解中国大陆人，去帮他做这样的一个有系统。有了解的这样的资讯分析， 对， 是 有鉴别筛选的， 他可能真的是需要的是所谓我真的没有太多，我就是商业用 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 可是因为在这个时机点上的敏感这些接触，我觉得有些时候也都会是比较被扩大一点。 这个非常有意思哈，你就像咱们自己比如说我喜欢看媒体札记，可能这个 情况也是一样的，他会帮你去辨别去筛选到底哪一些是重要的，哪一些可以传递什么样你可能看不到没有发现的这个信号。确实做这种看起来刚才帅将军讲的比较低端的工作，哎，原来它也是有价值的。我同意佩芬刚才的这个分析。好，我们三六话新闻再稍微休息一下，目前两岸的这个情势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大的这个逆转，根据现在环球时报报道出来的在外界看来很有指标性的这么一个新闻来看，我们最后一盘来聊聊这个。欢迎回到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郑伟， 我是佩芬。 有人说啊，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昨天用头版头条的方式报道的大陆学生被台湾间谍策反的案子呢，就标志两岸关系从一开始的蜜月期到冰冻期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敌我状态，可能有一些夸大其词，但是呢，如果我们梳理历史哈，你不难发现这些在间谍案方面的文章呢，确实能够反映两岸关系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在99年李登辉在抛出两国论的时候呢，令到两岸两会商谈中断，北京呢就高调的宣布破获解放军中的台谍刘连坤少将的案子。03年陈水扁宣布第二年将举办公投，所谓的改写历史又提出一边一国的口号的时候呢，年底北京就公布8名台湾间谍在大陆落网。这次情况呢也非常的高调，是吧？环球时报你看他现在的报道的方式，而且两天，今天我又看到有一半的版面同样是报道台湾媒体台湾民众对这个事件的反应。那可以说呢，这几次情况呢都是非常类似，都是借着这个台湾的间谍案来敲打马英九，敲打台湾政府。但是一方面呢，你又能够看到出似乎还是有一些的善意啊，尽管说洗马会破局，马英九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他都是无功而返，但最后还是让你萧万长去嘛，还是在APEC 上面是有一个会面的。可以说呢，你如果用几个字来总结的话，就是一手软一手硬。 可你樊树刚刚你漏掉一个东西，你说那个时间点上它确实是，可是为什么这些间谍被抓，就你可能这是才是一个重点。为什么你说李登辉讲了这个两国论之后这个间谍都被抓了，因为后来中国大陆就是有说，就是有一台海飞弹危机嘛，就是他说如果这样，我可能到时候可能也许会有这样的可能。然后后来李登辉就说不用怕，那个是空包弹，都是假的。然后大陆就觉得你怎么知道我会发空包弹，一定有间谍，好了就抓了一个。所以他们是被曝光， 具体执行的人比较蠢， 就是帮你。然后另外2003年说陈水扁那事也是，你说为什么他讲了这个东西之后，为什么就一堆一堆的这些台商间谍被抓呢？是因为他在选举场上很清楚的讲到中国大陆沿海的对飞弹的布局，哪里有几颗，哪里有几颗。那一中国大陆一听到说，哎，你怎么知道我这边布局这边几颗？那肯定有间谍。好了，又抓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我说之前我也提过，做台湾的间谍有时候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你本身 做哪的间谍都辛苦， 对，特别辛苦是因为为什么？你本来你我们应该是很努力的在保护掩饰这些身份，可是只要是台湾的领导人在选举场上或突然间情绪一来了，就曝光一些东西， 一犯 蠢，害得我被抓， 底下的人就遭殃。 然后被抓之后，可能还要做一些，就像我记得我之前讲过，陈水扁这个一曝光之后，这些台谍被抓之后，吴淑珍还说那个是假的，这是演戏，就是我哪有那种被抓出来还要在中央电视上面然后还要认罪的？ 你看，哎，这就是大陆的做法，台湾人不理解。 拿什么最佳金马奖男主角了，可以入围了，奥斯卡。对，我觉得其实做台湾间谍，我觉得还是比大家都辛苦。 好吧，哎，但是你说这事儿对马英九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吗？我今天看《明报》的一个评论，孙家业先生写的，他就说呢，其实啊，他大陆的这样一个做法可以说是一石数鸟。首先，大陆呢表示理解，因为马英九近期的言论可能是因为选举的压力他才这么说，而且呢过去呢就是为两岸关系平稳而委曲求全，就是这是马英九过往的这个做法，说大陆表示理解。所以呢这次哈，他进行报复就是成全了马英九，你希望在台湾民众心中树立一个其实我不轻 重 这么一个形象，哎，他这个目的达到呢。那另外一个呢也对国民党敲响警钟，第三点更对以后台湾的执政者是立下警示。你看 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不说而已。哎，我觉得这个分析还是挺在理的。 其实两岸的关系当中，你一直发现，其实经济方面还算热乎，但是政治方面的确会因为一些敏感的时间点而导致一些所谓的一些消息爆出来。那其实这次爆出来这个毋庸置疑，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它是一个时间点的一个敏感性，它是因为这个时间点所以才去爆这样的一个新闻。那可能会后续为了某些事情或政策的一种铺路，或者说是对于某些言论的一种回击。但是你看，其实大陆平时也肯定知道台谍肯定会有的，但是呢他平时就不会特别爆出这样的消息，而在这个点爆。那我们会发现，其实你说第一批陆生他回来了，那其实也是有带着一种所谓，我觉得肯定会受其影响了，他们的一种想法受其影响。那回到大陆之后，那肯定要说，那你第一批陆生回来之后，你不要对我这种所谓的这个社会经济生活或造成一些所谓的一种态度上的影响和变化。 这个具体的影响哈，现在好像还仅仅是官方层面，目前只是官方有一些否认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表态，但是到民间层面上，是不是让所有的大陆学生都有一个心里可能悬了一把剑，就是说，哎，有些东西我碰不得，有些东西让我知道，哎，原来还有人在做这个事情，说不定也是一种开阔，另外一种开阔眼界的方式，对不对？ 我最后补一个好笑，我觉得如果要这样讲，其实《看见台湾》这个纪录片也是间谍片 哦， 因为 齐柏林 为什么让因为让大陆人发现他原来在阿里山脚下那个地是空的，原来他们在中横走的那个路下面是用货柜垫出来的，这不是泄露台湾的土地机密吗？那陆客都不敢来，我觉得这也是间谍 哦。哎，你说这个间谍哈，真是防不胜防。可能我们每个人心中，就像《环球时报》之前在冰岛驻日本大使的那个案子爆出来，给所有人提醒一样，我们或多或少哈都有一些可以被利用的这个价值。当然了，你决定做还是不做，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可能就像这次新闻当中，很多人也说过，我是有被一些人接触过，但是我心里就非常的明确，还是不要来找我。大家也都知道，做间谍的，你看佩芬讲的，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未来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你一谈深陷，你可能一辈子都不能拔出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沈伟， 我是佩芬， 拜拜。